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爸，你车保险续了吗？没续的话，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吧。现在周年庆，续保延保都送大米鸭蛋。 咋去啊？ 导航北京安阳伟业，电话83790100。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有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9点至晚10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晚报消息，15号下午，北京市人大代表、东城区区委书记张佳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公开披露了对王府井区域升级改造的方案。东城将对王府井进行二次规划，重点挖掘文化元素，同时通过商会对王府井的业态进行管理和优化，打造一个文化、商业和旅游交互发展的区域。比如对仁义大剧场进行扩建，增加2个小剧场。此外，政府还将对老舍纪念馆的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同时将对儿童剧院环境进行整治，把儿童艺术的氛围在这条街上展示出来，同时要逐步恢复一些小的剧场。大通网消息，继梨园、台湖、大运河主题公园后，通州将再添鹿城镇鹿县古城遗迹公园。在15号北京两会西城代表团小组审议中，北京市副市长王宁介绍，目前正研究对鹿县的古遗迹进行全址保护，最终建成遗址公园。据悉，在2016年11月，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在通州鹿县古镇发现了1092座古墓和一座汉代古城遗迹。这次考古研究被称为是北京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通州实物考古从隋唐往前推进了1000年，中间断环全部补齐。 播中新闻，播中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8号，涿州市帮战友退伍军人服务中心召开成立3周年大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刘国富以及来自我市及全国各地区领导及爱心人士参加会议。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民政局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德信涿州善爱万家涿州市精准扶贫大型公益活动日前走进贫困家庭。为促进2017年涿州电视台少儿春晚顺利进行，给全市市民呈现一场美妙绝伦的视听盛宴，截止到目前，2017年涿州市少儿春晚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联排，所有节目已经出排完成。 不

就让你走不完，走走走，鞋子坏了换一双，心情湿了早点晾一晾，一颗心一个人一条路，一辈子就让你走不完，一颗心一个人一条路，一辈子就让你走不完。 万年千里，亦决定要共你一起。苦恋注定难，我已经习惯，沿途承受不留情的双眼，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凡情侣为你共我挂念看难，苦恋注定难，我却这样贪，途人凝望中寂静的清晨，请给我负担，要世上人间，茫茫情侣在美丽与悲哀之间。

里面有你撕碎的誓言。我想你一定哭泣了一整夜，终于你还是选择他温暖的肩，看着你风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直到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你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瓣玫瑰代表一份不舍的依恋，纪念我们曾经那么美的昨天。重逢的街，你淡淡地说他已经走远，留下一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里面是他撕碎的誓言。他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瓣玫瑰代表一份不舍的依恋，纪念我们曾经那么美的昨天。可是在我的身边有了另一个依偎，虽然你说爱我的心其实从来没有一点改变，于是在你我转身以前，我只能无奈地还给你那封我收藏了好久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我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瓣玫瑰代表一份枯萎的依恋，别再想起曾经那么美的昨天。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要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瓣玫瑰代表一份枯萎的依恋，别再想起曾经那么美的昨天。

现在怎么可能不把你抱得紧一点，全是你的从前，让我用未来不会更寂寞绕一大圈，还好幸福没走远。风的去向，曾经的爱情到底何处躲藏，让我悄然离去，别让我为你哭泣，如果你真的在意，生命里总有创痛的记忆，让思念成为过去，用你温柔的声音再次呼唤我名字，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用你美生命里总有